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2章从火中归来第130集。 如此说来，波特， 他说， 你在我的办公室周围安了岗哨，还派这个小丑。 他朝罗恩点了点头，马尔福笑得更响了。 跑来对我说，皮皮鬼正在变形课教室里大搞破坏。其实我知道得很清楚，皮皮鬼正忙着往学校所有望远镜的镜片上涂墨水呢。费尔奇先生刚刚告诉我的，显然你想跟人谈话，这件事很重要。是阿布斯·邓布利多吗？还是那个杂种海格？我不相信会是米勒娃麦格，我听说他还没有力气跟人说话。 听了这话，马尔福和调查行动组的另外几位成员又笑了起来。哈利发现自己因为愤怒和仇恨而浑身发抖。 我跟谁说话你管不着， 他怒吼道。乌姆里奇松弛的脸庞似乎绷紧了。 很好， 他用他最阴险的假惺惺的甜腻声音说。 很好，波特先生。我给你机会主动告诉我，但你拒绝了。我没有选择，只能强行撬开你的嘴了。德拉科，去把斯内普教授找来。 马尔福把哈利的魔杖插进袍子，傻笑着离开了房间，但哈利几乎没有注意。他突然想起了什么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愚蠢到忘记了这一点。他以为凤凰社的所有成员，所有能帮助他去救小天狼星的人都不在了。其实他错了，霍格沃茨还有一位凤凰社的成员，斯内普。办公室里一片寂静，只有那些斯莱特林学生在使劲制服罗恩和其他人，发出一些骚动和扭打的声音。鲜血从罗恩的嘴唇滴到乌姆里奇的地毯上，但他仍然挣扎着想摆脱沃林顿的控制。金妮还在努力去踩那个紧紧拧住他双臂的六年级女生的脚。纳威在克拉布怀里扭动着，脸色变得越来越青。赫敏拼命想把米里森·博斯德从身上甩掉，可是怎么也甩不掉。卢娜站在抓他的人旁边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目光迷蒙地望着窗外，似乎觉得眼前发生的事情怪无聊的。哈利回头看着乌姆里奇，只见他正仔细地端详着自己。他努力让自己神色镇静，面无表情。这时门外的走廊上传来脚步声，德拉科马尔福走进房间，扶着门让斯内普进来。 校长，你想见我？ 斯内普说。他望着屋里那一对对扭打的学生，表情十分冷漠。 斯内普教授， 乌姆里奇咧开大嘴笑着，重又站了起来。 是的，我想再要一瓶吐真剂，拜托你了，越快越好。 你拿走了我的最后一瓶，去审问波特。 斯内普说，目光从乌黑油腻的头发间冷冷地端详着他。 肯定没有用完吧？我告诉过你三滴就够了。 乌姆里奇的脸红了。 你可以再调制一些，是不是？ 他说，声音变得更加甜腻，像小姑娘的一样。每次他动怒时都是这样。 当然可以。 斯内普说，嘴角微微扭曲着。 需要一个月亮周期才能酿熟，所以我会在一个月左右给你调制好。 一个月？ 乌姆里奇粗声大叫起来，显出癞蛤蟆一般自命不凡的样子。 一个月？可是我今天晚上就要用斯内普。我刚才发现波特利用我的炉火在跟不知什么人交谈。 真的？ 斯内普说，这才第一次显出一丝兴趣，转头望着哈利。 这倒并不令我吃惊，波特一向不太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。 他那双冷冰冰的黑眼睛锥子一般瞪着哈利。哈利毫不退缩地迎着他的目光，集中意念回忆他在梦里看到的情景。 努力让斯内普去读他的思想，让他理解。 我想审问他。 乌姆里奇气愤地嚷道。斯内普把目光从哈利身上挪开了，重新盯着他那张气得发颤的脸。 我想要你给我一剂药，能强迫他把实话告诉我。 我已经告诉过你。 斯内普语调平和地说。 我的吐真剂没有存货了，我对你爱莫能助。除非你想给波特下毒，我向你保证，我会非常赞同你这么做。难就难在，大多数毒药都发作得太快，受害者根本没有多少时间交代问题。 斯内普又回头看着哈利，哈利盯着他，迫不及待地想跟他做无声的交流。 伏地魔把小天狼星弄到了神秘事务司里。 他焦急地想。 伏地魔把小天狼星。 你还在试用期？ 乌姆里奇教授尖叫道。斯内普回头看着他，微微扬起了眉毛。 你是故意不肯帮忙？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卢修斯·马尔福一向对你评价很高。你可以离开我的办公室了。 斯内普讥讽地朝他鞠了一躬，转身离开。哈利知道，他把情报通知给凤凰社的最后一点机会正在走出门去。 他抓住了大脚板， 他喊了起来。 他抓住了大脚板，在藏那个东西的地方。 斯内普停住脚步，手放在乌姆里奇的门把手上。 大脚板？ 乌姆里奇教授大声说，急切地看看哈利，又看看斯内普。 大脚板是什么？什么东西藏在什么地方？他的话是什么意思，斯内普？ 斯内普扭头看着哈利，他脸上的神情深不可测。哈利看不出他是不是听懂了，但当着乌姆里奇的面，他又不敢把话说得更清楚。 我不明白。 斯内普冷冷地说。 波特，如果我想要你冲我嚷嚷废话，我会给你服一剂牢的汤剂。还有克拉布，你把手松开一点儿。如果隆巴顿窒息而死，可就要准备一大堆繁琐的书面材料。以后等你申请工作的时候，恐怕我还要在你的推荐信里提到这件事。 他走了出去，砰地把门关上了。哈利心里更是乱成了一团麻。斯内普曾是他的最后一线希望。他看着乌姆里奇，乌姆里奇似乎也是同样的感觉。他因为气愤和失望，胸脯剧烈地起伏着。 很好。 他说着，抽出了魔杖。 很好。这样我就没有选择了。这件事不仅关系到学校的纪律，还涉及魔法部的安全。没错，没错。 他似乎在说服自己，他紧张地把身体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上，眼睛盯着哈利，用魔杖敲击着另一只手掌，呼吸粗重。哈利注视着他，觉得自己没有了魔杖，真是束手无策。 你在逼我，波特，我也不想这么做。 乌姆里奇说，仍在原地焦躁不安地挪动。 可是有的时候形势所迫，我相信部长会理解我的别无选择。 马尔福脸上带着贪婪的表情注视着他。 钻心咒应该能把你的嘴巴撬开吧？ 乌姆里奇轻声说。 不！ 赫敏尖叫起来。 乌姆里奇教授，这是违法的！ 可是乌姆里奇不予理会，他脸上带着哈利以前从没见过的丑陋、急切、兴奋的神情。他举起了魔杖。 部长不会允许你违反法律的，乌姆里奇教授。 赫敏嚷道。 只要康奈利不知道就没关系。 乌姆里奇说。他微微喘息着，用魔杖轮流指着哈利身体的不同部位，似乎想判断哪里会疼得最厉害。 他从不知道去年夏天是我命令摄魂怪追击波特的。但他还是很高兴能有机会把波特开除。